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将进酒》，作者唐九卿。 第183集，恩威。陈阳在席子上埋着脸，喉间隐约泄出哽咽，他手指微拳，半晌没有说话。他自觉自己的事情无关紧要，所以没有提。他虽然没有像古今那样蒙受不白之冤，却感受到了家里对自己的冷制。他这几日辗转反侧，正是因为不知该如何对萧迟也开口，他在和古今离开李北时甚至暗暗松了口气。陈阳离开李北时样样都不比朝晖差，他事事都想要争气，最怕被人认为他比朝晖差劲，所以对自己不断地提高要求。可是他回去待了半个月，竟然有了避开朝晖的念头。他害怕了，他在某一刻认为自己已经败了。他是萧迟野的心腹，也是萧迟野和萧继明被拿去比较的一环。一旦他自己率先生出了这样的畏惧，那么往下的古今和丁桃也势必会受到影响，他们将无法再和萧继明的禁卫们相提并论，这对于即将面临离北苛刻审视的萧迟野而言才是种重创。萧迟野谁也不是，他不是萧方旭，也不是萧继明，他是他自己。他最嚣张的特点就是勇往直前和势在必得，陈阳跟着他就犹如跟着那狂浪凶猛的风。沈泽川说的没错，如果陈阳就此畏惧了，那么他迟早有一天会被留下，因为他最初选择的正是敢单枪匹马留在去都的萧迟野。萧迟野头发还没干，他披着长服出来，就见陈阳还伏在地上肩头颤动，不禁一愣，看向沈泽川。沈泽川微微摊开了双手，对他露出个无辜的神情。萧迟野松垮的外袍半长露着里衬解开的领口，他坐下时挡住了许多光亮，身上还带着水汽，就着干净的帕子抹了几把脸，舒坦了些许。他屈指在地板上敲了三下，对陈阳说： 什么事？坐起来讲话。 陈阳迅速地在壁间蹭进脸，抬起了上半身。 此次回李北遇着些意外，我不敢擅自拿主意，得先禀报给主子。 萧迟也抬起沈泽川的筷子，听着陈阳把事情复述了一遍。沈泽川中途离席去沐浴了，萧迟也把碗里的饭吃完，没有再添饭的意思，坐了片刻，问： 古今的伤势如何？ 我们离开常驻营后就请了大夫，古今在路上退了烧，背上的伤却烂得严重。昨夜几刚师傅给瞧了，叫古今忌口，嘱咐了许多事情，说再养个把月就能好。 陈阳说到此处顿了顿， 幸好没有伤到眼睛与耳朵。 图达龙旗是东山脉常驻营的日巡领地，他原先距离汉蛇部有相当远的距离，但是这次古今的先锋队竟然退到了这里。 萧迟也在陈阳的陈述中迅速捕捉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他敏锐地说： 这说明离北铁骑在后退，老爹和师父的仗打得并不顺利。 夏夜的虫鸣透过竹帘聒噪地叫喊着。萧迟也看了会儿烛火，低声说： 大哥不能带兵就是离北铁骑的重创，老爹及时出山是为了迅速勒回下班的士气，淡化那个败字带来的影响。但是他已经将近15年没有亲临战场，与他对阵的阿穆尔却在这15年里不曾离开汉蛇部前线半步。时候不同了，盲目地依赖着老爹不是取胜之道。我常说不要临阵换人，再好的将领都需要与士兵经历时间的磨合。15年前老爹的人马皆已更迭，能够再跟着他重出江湖的人少之又少。他如今带的是已经习惯了大哥行事风格的新派将领们，两方需要在吃紧的战事里相互调整，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萧方旭建立离北铁骑时，铁骑两个字就是离北军队的最好注解。离北当初追不上边杀骑兵的马，萧方旭就采取加重的措施， 不仅让李北的兵浑身铠甲，还让李北的马也浑身铠甲。这样的军队直线冲锋时是股相当可怕的力量，犹如山间洪流，能够眨眼间撞得人尸骨无存。边上的弯刀根本来不及拔，即便拔了出来也捅不穿。凶悍如汉蛇步也不肯和铁骑打持久战，他们轻快的移动是后来仅剩的优势。萧方旭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给李北铁骑加重，最终把李北铁骑打造成了真正的铁墙。齐竹英率领启东守备军过境时是提升四雷，但是李北铁骑过境时不是四雷，而是真正的轰雷，那重量使得人仅仅靠听就会失去了再打的勇气，甚至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谁都找不到李北铁骑的弱点。然而阿穆尔也是悍将，他在与李北铁骑的不断接触中充分利用了李北铁骑的重，只要让汉蛇部的骑兵足够快，他们就能做到抢完就撤，撤完就散，散完再绕，绕后包围，就像是群营嬉戏，打不穿那层坚硬厚实的甲，自己也不会受伤。雷惊蛰群聚流匪骚扰禁军的打法就是模仿汉蛇部队李北铁骑的打法，只是他没有那样快的马，也没有那样强的兵。萧继明就是在这个时候接手了李北铁骑，他当年面临的首个抉择就是是否还要保留李北铁骑的重量。他是老将眼里的嫩青蛋，他那文雅谦逊的性格也是跟惯了萧方旭的老将们所不能忍受的一部分。他做出了与萧方旭截然不同的选择，他减掉了李北铁骑的重量，让那层铁墙变薄了，但具备了能够迅速调转的机动性，李北铁骑就此从重骑偏向了重一些的骑兵队。这个变动让李北开始具备快的特点，这是萧继明铁马兵合的根源，也是他能够一夜跨越两晋版图的根本原因。他们跟得上汉蛇部的速度，又在不断精炼的阵法里变得更加难缠。新一派的将领却是萧继明挨个挑选出来的，他们与萧继明的风格相互适应，并且已经习惯了萧继明善听建议的性格。或许他们情感上同样尊敬萧方旭，但是他们未必就能适应萧方旭。光是尊敬打不了胜仗，那种仰望传说中战神的光芒会在相互碰撞里一次次被消磨，到了最后光芒万丈的李北王也会掉下神台，成为潮浪更迭中陨落的神话。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李北铁骑的传奇也到头了，他们将成为无法内部调和的散兵，过于集中的形式是优势也是弊端。戚竹英是对李北铁骑钻研最多的统帅，他深知李北铁骑依赖将领的弊病，所以在成为启东五郡兵马大帅以后极力避免启东走向李北铁骑的道路，一直着力建立启东将军帐，帐下收纳的人无一不是能够带兵的好材料。他敢放权，这是对把持绝对主权的自信。他给陆广白那么大的权力，是因为陆广白可以，他明白什么样的将军适合什么样的队伍。在萧迟野眼里，戚竹英是这一辈里最适合做大帅的人。能打的人可以做一军之将，但能打的人未必可以做统协四方的大帅。如果要给天下四将排序，那么戚竹英势必是首席。他早已洞察了李北铁骑的弱点，他提醒过萧继明，萧迟野被排斥是必然的局面。萧迟野一手搭着膝头，把那竹泪浇在了小瓷盘里，指尖也沾到了些，但是他喜欢这种灼烫的痛感。他看着那烛光明灭， 陈阳，我十七岁离家时问大嫂，我何日能回家？大嫂被这句话问出了眼泪，一个人在房中哭了一宿。我跟着大哥上马时，他在我的包袱里塞了许多李北的糕点，甚至藏了一壶马上行，对我说他也不知道我何时能够回家，但是他们永远在李北等着我。我因为大哥打了胜仗而入都为质，我恨死了沈巍，我那时以为这都是中伯兵败的错。我没有认为自己比大哥优秀，但我同样依恋鸿雁山和跑马场。我曾经趴在草地上听李北大地的声音，我离开时 连离北的泥土都想要带走。我在曲都最高的楼顶上试图眺望离北，但是猛飞上云端也看不见他。我那是第一次明白回去是件渺茫的事情。我跟着师父学了许多，可我在去都时才开始明白那些道理。我是野心勃勃的人，去都是教我束缚那些欲望的老师。我遇见兰州并非偶然，它是我临近绝地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失而复得的纵情与自由。 萧池也抬起指，像是画出了一条线。 我已经完整了，我残缺的部分被钢铁覆盖，我再走出去都时已经不会停下。不论是20年前还是10年前，老爹和大哥都做了最好的选择，那么现在轮到我了。我们翻越的高山未必永远都是敌人，我承认父兄的优秀，我敬仰并且珍爱他们，但那是属于家的部分，不是属于离北铁骑的部分。我们是离群的狼，归群不是去匍匐人下，而是从他们手中得到我们的位置。 萧池也微微俯身，目光像是刀般锋利。 离北不能再败，这不是萧家的事情。我明白这个道理，大哥和老爹也明白。这面铁墙该交给谁来继承？谁都可以，只要他扛得起。我要回的是离北，不仅仅是家。郭伟礼身为离北老将，他对你们的职能最清楚不过。他没有伤古今的眼睛和耳朵，这是给我最仁慈的警告。打起精神来，陈阳，我们的对手全部都是久经沙场的前辈，这世间没有必输的仗。那些铁壁重围牢不可破的都是假象。我要回去，我要一个属于我的离北铁骑。 陈阳指尖微颤，他跪坐的双腿被压得发麻，可那麻劲儿一直窜到了脊梁。他面对着这样的萧池野，在满腔热血里把畏惧一扫而空。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